仅不是两三天，两三年都不止，可能会更久更久。谢谢你们还喜欢听广播，也会因为在某个小品当中听到这个关于电台的环节里，想到爱的更久点。我是做了点歌节目十多年的韩丽。全新的一年，2018戊戌狗年，我会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钟继续陪伴各位朋友，为你们的亲情、友情、爱情传递一份祝福。需要我帮忙的话，请登录新浪韩丽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丽。我们开始吧。来自 S.H.E 演唱的《天使在唱歌》，仅以此歌呢，也送给所有的小伙伴们。希望你们在春节假期当中收到的所有祝福的短信，都会在这一年相当的灵验，大家都可以真的狗年旺旺，方方面面都会有一个大的变化。让你的父母能够晚年幸福，而不是忧心忡忡；让你的孩子快乐成长，而不是担惊受怕；让你自己的余生自由，而不是随波逐流。我想这就是每一年我们努力的意义所在吧。各位亲爱的听友们，我们一起加油，在这个全新的戊戌狗年，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变化。只要你愿意去改变，一切都不会晚的。继续我们爱的更久点来派送祝福。过年期间呢，也有些朋友可能是种种原因不小心生病了。这是来自 PP1986 Water 这位听友点播的歌曲，他说今天呢是燕子生病的第92天。哦，这么久了。在这92天当中呢，他有失去，但也同时在收获着。我想为他点播一首幸福的距离，希望他在新的一年健健康康，可以收获更多更多的幸福。好吧，祝福燕子早日康复。 窗外开始下起毛毛雨，

说青春不能错，情愿热泪不低头，珍惜曾经拥有，曾经牵过手，珍惜青春梦一场，珍惜相聚的时光，谁能年少不痴狂，独自闯荡，就算月有阴和缺，就算人有悲和欢，谁能够不扬梦想这张帆，珍惜为我流的泪，珍惜为你的岁月，谁能无动又无衷这段珍贵，明天还有云要飞，留着天空陪我追，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 这首歌也是你当年的私房歌，很久没有听到了。在这个大年初七的晚上，透过北京音乐广播，好多年前你爱过的频率，希望在2018年你有空能够多听一听。这首歌呢，得到了寻静莫宁朋友的喜欢，他说喜欢苏有朋这首歌真的好多年了，珍惜拥有的一切，开工了，2018我们都越来越好吧。是啊，二月刚刚才到了22号，但是呢，二月也是一年当中最短却凝聚了我们最多的情绪的月份。希望彻底收心之后呢，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有一个全新的出发，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这档节目在狗年的陪伴时间没有改变，还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钟。点播方式呢，也是依然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今天晚上呢，是我在狗年的第一个直播的夜晚。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听友，他叫做港岛妹妹和莉莉安朋友想听到的达尔文。或许在我们的内心里，都有一种想成长突破，给自己更多提升进化可能的这样的计划。但愿我们都是一个实力派，也是一个执行力强的人。 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痕，是明白爱是信仰的眼神，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保持单身忍不住又沉沦，兜着圈子来却又是苦等，

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威尔·古勒执导的真人动画电影《彼得兔》今天发布最新片段，萌力升级超治愈。彼得兔溜进菜园，手脚并用采摘蔬菜，不忘显摆自己的耳朵神功，倒立着用耳朵夹住蔬菜一把摘下，神技能笑翻网友，也为迎来开工首日的上班族们带来解压体验。正式开启内地3月2号上映倒计时8天模式。动画电影《风来风去》发布水墨海报，此套中国水墨风海报邀请了国内顶尖高手绘制，富有强烈中国画风特色。海报展示了每个角色最具代表性的招牌动作，搭配灵动细腻的神情，展现出每个角色的性格及他们在卷入这场疯狂冒险后所发挥的作用。《风来风去》是一部合家欢喜剧冒险动画电影，讲述了一只小恐龙阿峰在森林中的冒险故事。该片由张国超执导，黄敬天编剧，将于2018年暑期档上映。今天，爆笑科幻网络电影《快递侠》在爱奇艺独家上线。《快递侠》由同名 IP 授权并改编，以平民英雄为主题，大胆讲述国产超能科幻故事。这也是国内首部平民英雄题材的国产原创动画改编的网络电影。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了，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定格在2018年2月22号大年初七晚上的9点34分。欢迎光临爱得更久点，全新戊戌狗年的点歌之旅又开始了。如果你想为家人朋友爱人传递祝福的话，请登录新浪韩丽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丽。接下来狗年在你奋斗了一天之后，我还会在这里帮你的哦。 值得信赖，你的心靠在身边，只要你在我就有许多梦想，只要你在我就有更多力量。亲爱的，我多么幸运，人海中能够遇见你。亲爱的，我多么盼望，就从这一刻起和你分享所有感觉。亲爱的，我多么幸运，人海中能够遇见你。亲爱的，我多么盼望，

can't do better than this. Y'all can't do better than this. Y'all can't do better than this. Act like the South ain't the shit. Act like the South ain't the shit. Act like the South ain't the shit. Y'all can't do better than this. Y'all can't do better than this. Act like the South ain't the shit. Wait. It's just a midnight summer's dream.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晚上9:45，也要带出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了。这是来自妈拉妈拉轰轰轰朋友点播的歌曲，他说一边玩着小纸条，一边想听刘若英的歌。 他的声音吵醒了晨曦，雨绵绵密密的淋湿屋头阶梯，看你睡在榻榻米均匀呼吸，暖着空气，暖着心， 刘若英的岁月静好，送给所有在这个正月初七的晚上听到爱得更久点的朋友，愿在全新的戊戌狗年，大家常常会有幸福感满足感，体会到岁月静好。稍后是韩立一个人陪伴你的男左女右， 永远很远，你。